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。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最近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举行一场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，吸引了不少朋友的关注。那提到张伯驹这个名字，可能会有人想到他民国四公子的雅号，或者他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赞誉。其实张伯驹先生的身份还有很多，他是著名的收藏鉴赏家、书画家、诗词学家以及京剧艺术研究家。而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，张伯驹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书画，从品质上来说都是故宫书画收藏中的上上品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来聊聊张伯驹先生的收藏、捐赠以及他的人生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有人说张伯驹先生的一生比他捐赠的文物还要生动得多，珍贵得多。不过要说张伯驹，还得先说到张振芳这个名字。张振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，袁世凯兄嫂的弟弟。1915年，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，可以说是官财两运亨通。不过张振芳的家庭却很不幸，两个子女先后夭折。1904年，张振芳找到了他的弟弟张锦芳。张锦芳有四个子女，就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振芳，而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。张伯驹7岁进入私塾，9岁就能写诗。老先生书架上的书，只要他看过，放在第几行第几本，他都能记住。先生们都说他是个神童。随后他进入了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，毕业之后又被父亲送进了政界，先后担任过提调参议等职务。不过张伯驹本人十分讨厌从政为官，终于是不顾双亲的反对退出了军界，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、看戏唱曲的生活。1933年，张振芳临终前握着张伯驹的手说，你要支撑起这个家，照顾好母亲呐。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。北伐战争之后，上海逐渐成为了金融中心。1935年，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从北京迁到了上海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就开始聊到张伯驹先生的收藏了，而这不得不从1927年开始说起。那一年的某一天，张伯驹到北京的琉璃厂闲逛，逛着逛着，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。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。店里的伙计取下了一条写着从碧山房的横幅，这四个字写的真是苍劲飘逸呀。张伯驹这一看不要紧，他着实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这竟然是康熙皇帝的御笔。反复推敲无误之后，张伯驹立马把这条横幅收了，从此他也就爱上了收藏。因为收藏是从这幅从碧山房的横幅起始的，张伯驹不但自号从碧，还把自己的宅院也命名为从碧山房。从碧这个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《千石岭》这首诗，不知山几重，杳杳入从碧。而张伯驹的从碧山房曾经是大太监李莲英的一处旧宅院，位于当时的恭贤胡同1号， 占地就有十几亩。这所宅院模仿颐和园的排云殿的规模建造，精巧中不失大气。据说宅院建成之后，慈禧太后还曾亲来此地，并且对宅院大加称赞。这座宅院也因此成为了一处京城名宅。据说解放之后，恭贤胡同一号院成为了北京图书馆的宿舍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一号院被拆除，盖起了楼房，如今已经看不到踪影了。对于张伯驹这座典雅的巨宅，收藏家马未都曾经这样点评道：在今天的北京城里，这样大的四合院，先不说买要花多少钱，拆迁就要拆出3亿。但是正是这座价值不菲的宅院，后来却被张伯驹拿去换了一幅画，而这幅画正是此次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张伯驹捐赠艺术珍品中的一件《游春图》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的收藏鉴赏家张伯驹先生的一生。那刚才提到1933年张伯驹的四父张振芳在天津去世，张伯驹成为了张家名副其实的主事之人。他继承了京津两地的多处房产以及盐业银行的50万元股票，以其中的30万元留作家用，余下的20万元则是他作为他的文化活动经费以及个人开支。参照当时的物价情况，那个时候梅兰芳作为超一流的明星，全家每月的开销大约是1200-1300元，而相比之下张伯驹就是十分阔绰了。不过他并没有把他的资产用于个人挥霍，而是以大部分财力投入到了书画收藏的事业。旧小说戏文里常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。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，这句话的确是张伯驹的真实写照。张伯驹从小就受到诗书熏陶，他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就是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。有人说张伯驹不同于各种遗少的地方在于，他没有沉浸于一家一姓的旧家国衰亡的感叹中，而是对于步入到新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始终保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。张伯驹发现有越来越多国宝级的书画文物陆续流失到了海外，而当时处于乱世间的政府竟然是置之不顾，仅仅是旧王孙普心于这一处，就把唐朝韩干的照夜白图、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等多件珍宝卖给了外国藏家。张伯驹曾经为此给当年的主政者写信，要求予以阻拦，可惜为时已晚。无奈之下，张伯驹决定以一己之力奋力救护国宝，而这正是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书画收藏的初衷。说到这位普心于，他是道光皇帝的曾孙，晚清洋务派领袖，恭亲王奕欣的孙子，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，和张大千一起有着南张北普的美誉。普心于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，他拥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字帖《平复帖》，是西晋的文学大家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，内容不足百字，谈到了另一位友人的病情，其中有孔南平复的句子，所以被后人称为平复帖。平复帖的书写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，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，曾经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。1936年张伯驹听说普心于已经把韩干名画《照夜白图》卖与他人，流落国外，为了不让平复帖也重蹈覆辙走上不归路，张伯驹就通过朋友和普心于商量，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。 对张伯驹的要求，普心瑜没有直接回绝，而是随口要了一个天价，20万大洋，让张伯驹吃了个闭门羹。第二年，张伯驹又托张大千牵线，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，但普心瑜还是没有答应。恰巧这一年的春节前，普心瑜母亲去世，需要大笔的现钱筹办丧事，想要将平复帖出手。张伯驹这个时候正巧也在北京，他不想乘人之危，就表示蒲先生急用钱，我可帮助10000元，平复帖全当抵押之物。没想到蒲心瑜意思是不用抵押了，直接要价4万大洋。如此三次求购，平复帖终于以4万大洋成交，到了张伯驹手上。历朝历代的收藏者，包括宋徽宗等人，都曾经在平复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，唯独张伯驹却没有留下丝毫的印痕，只是在他的《从壁书画录》中做了详尽的记录。这本线装油印的小册子是张伯驹一生所藏书画精品的汇总。他在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美于明窗几镜，展卷自怡，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，应接人物之胜于鬼客之内，韬容气质，洗涤心胸，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刚才咱们说到了张伯驹先生收藏国宝珍品平复帖的经历，这幅平复帖这次也出现在了故宫举办的纪念展览中。前面咱们还提到了张伯驹先生的大宅院从壁山房，以及用这座宅子换来的一幅画，而这幅画就是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《游春图》。《游春图》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，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中国画卷。《游春图》画的是水天相接的风景，图上还有宋徽宗题写的“展子虔游春图”六个字，被书画界奉为是国宝中的国宝。1945年，末代皇帝溥仪被俘，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到了民间，而《游春图》也被北京的一个古玩商马继川觅得。1946年，张伯驹得到消息，马继川想要把《游春图》卖往海外，这一下，张伯驹又失眠了。一天夜里，张伯驹出现在马继川家中，一进门就说：游春图可在你手中？眼看事情败露，马继川就狮子大开口说：只要拿出800两黄金，这画就是您的了。可是十几年来，因为收藏，张伯驹已经耗尽了万贯家财。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下了范仲淹的道福赞，现在别说800两，50两他也拿不出来。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，表示故宫应该将这幅画买下。而当时留守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回复是：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，难以周转。无奈之下，张伯驹又去找马继川，向他讲了这幅画卷流传历史的重要价值，警告说此卷不能出境，以免流失海外。马继川当时并不一定听张伯驹的，但也心存顾虑，不敢轻易让出这幅画了。后来经过张伯驹的好友墨宝斋主人马宝山出面洽商，最终以220两黄金的价格谈定。但那个时候的张伯驹根本拿不出这220两黄金来，情急之下，他只好忍痛将自己的从壁山房出售了，凑足了240两黄金。为什么又成了240两呢？因为在交易的过程中，马继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对，又追加了20两。在《游春图》之后， 类似的情况又持续了好几年。张伯驹勉力收得了唐代杜牧的《张好好诗卷》等多件书画文物。直到1953年的夏天，他又把海淀的承泽园卖掉还债，就此告别了贵公子的生活，进入到了城市平民的行列。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的故事。他的一生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丰富而又富有戏剧性的。话说1941年，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的事务，路上突然冲出三个大汉，持枪将他挟持，然后驾车而去。第二天，夫人潘素接到了绑匪的电话，交上200根金条，否则就撕票。潘素着急呀，哪儿去找这么多金条呢？思来想去，只有卖画一条路了。但张伯驹却传话给夫人潘素，自己宁死魔窟，绝不许变卖所藏。不准卖画，那到哪儿去筹钱呢？最后实在没辙，潘素去找了张伯驹以前的旧交孙耀东，打听到绑架这件事是76号特务组织干的。后来孙耀东从中周旋，才以20根金条救回了张伯驹，而这期间已经过去了8个月时间之久。在张伯驹先生的眼中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1956年，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然把8件最顶级的书画收藏捐献给了故宫。那年年初，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，号召大家以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券的方式来支援国家建设。张伯驹夫妇有心积极参与，但由于收藏字画之故，还负债数万元，身上并没有余钱。于是他们就毅然从自己数十年的收藏书画中选出了8件精品，捐献给了国家。这些作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，每一件都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珍宝中的珍宝。后来张伯驹到了东北，又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，其中一幅是宋代杨洁瑜的百花图卷，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。张伯驹曾经说，我终生以书画为伴，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，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。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精神慰藉的作品，最终也捐了出去。1980年的夏天，画家关瑞之陪同张伯驹游览颐和园，有人问张先生，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，灌制唱片，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，您是不是也有考虑呢？张伯驹回答，我的东西啊，都在故宫里，不用操心了。很多人不理解他，耗尽家业收藏，为何又无偿捐之呢？后来，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，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，不惜一掷千金，魄力过人。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，因为黄金易得，国宝无二，我买他们不是卖钱，是怕他们流入外国。这就是张伯驹先生所遵循的收藏信念，而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。张伯驹没有把他的文化贡献作为个人资本，他的后半生中也经历了无数的折磨。1982年2月26号，张伯驹先生在北京病逝。张伯驹虽然不是北京人，但他却把他的文化财富留在了北京。在如今什刹海后海南燕的26号，一扇红漆大门上挂着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的牌子，这里就是张伯驹最后的居所。正是居住在这座小院期间，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将他们收藏的书画珍品捐献给了国家，以一己之力散尽万贯家财，挽救了大量书画珍品免于流向海外。